起，是未知的命运。

安静躺在沙滩，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。哦，没有谁安排，生活有太多期待，为之冒险的精彩。 是我，我叫做金浩，我叫做弹头，去等你以后，我推到幕后，叫我的小孩，自己要加油。 AM92.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环球好音乐，嗨翻你的听觉神经，活力 Music Music。

浮上岸别说话，只有一点习惯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让一切都体谅，让一切都体谅。成长，我们并不太要习惯，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错散，就散。

是一个模样。 Big house big dreams， 我跟你都一样，谁又不希望拥护了那么多，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。 找个梦想的入口。

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一把普吉他，1999，作词赵照，读歌人王玉博。那年夏天，你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向车站，离开了家。倾盆的雨淋湿了你的长头发，你抱紧行李，咬着牙。车厢里的旅人呐，都心事重重的，你不敢抬头看那窗外的景色。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？前途孤单又漫长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。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为什么还那么倔强？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？ 那年夏天，你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向车站，离开了家。倾盆的雨淋湿了你的长头发，你抱着行李咬着牙。车厢里的旅人啊，都心事重重的，你不敢抬头看窗外的景色。爱上漂泊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？

面对，但我的记忆都在发觉，我是不是忘了谁。 你曾唱过什么歌？我一生